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11:061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3号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好久没有带来这种西域风格的歌曲了，所以今天特地挑一个跟往常放的风格不一样的，他们融合了，你看现在这一段呢，他们又融合就非常著名的低曲，但是其实他们还是以印加风格为主的。这是来自兔尔库乐队，兔尔库乐队的这首歌叫做 In Effect。 这首歌是真的很明显的哈，就能听出 这个世界各国音乐它独有的一些气质和标签啊，一听就是印度音乐。 对， 不让你能够想起的是电影抛饼 抛饼 啊。同时呢，现在也是奥运啊，还是奥运季嘛，到这周日啊，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呢才落下帷幕。所以真的哈，这段时间可能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来自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所以这个音乐风格它也是能够让我们立刻能想起哎他们的运动员们。 是的， 21:07，哎，该我来放大家可能会觉得更好听的第一首歌。 嗯，这也有这也有点异域风情呢。 这是来自我们 Listen to One 第三趴的音乐人菲尔乐团他们的第九张新专辑《钻石之心》当中。其实我们前段日子也听过哈，但我觉得好音乐是值得不停的确定它真好听。锦绣梦， 一点梦魂，我捡起一片眼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越其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俨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落，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越其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 是现在哈最流行的新国潮音乐碰撞摇滚的新形态乐种，所以听上去呢真的让人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清晰明了。 嗯，这是在新专辑当中哈，也是在听过几遍之后留下印象很深刻的锦绣梦。这也是很多喜欢菲尔乐团的朋友他会觉得这是一种过往啊他们喜欢风格的延续。 对，没错。 哎，你这个对哈就好像是要答题，对还是错？ 这绝对错不了。 对， 一定是以前的延续。因为你说你让这个现在的这个韩瑞是吧？ 嗯，对， 韩瑞他唱这个歌曲，他要有什么才能让歌迷有一个有一种就是倾向，让歌迷还是能接受他、受落他的，就是他要完完全全的延续原来的原汤原味的那个菲儿，他才能有一方面让歌迷接受他。嗯， 对，就是保有他曾经哈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留下过很多美好旋律的那种调调， 是， 同时呢又加了一些我觉得是真的很与时俱进的，还有是当今当下大家在情绪当中特别关注的东西。随着这个 Listen to One 这一张菲儿新的专辑，我们每个晚上的这样的聆听，或多或少大家对于这个2018年啊就换了这个主唱之后的菲儿乐团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对， 哎，如果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想发表的感受，或者说你不同意啊我要说两句啊，都可以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晚上呢没有破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星期二的晚上要说什么了， 要说什么呢， 要说什么啦， 要说什么啦，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我在提问呢。先听一首 Incognito 的歌曲吧，这首歌完了以后我想韩立他是有时间给大家准备或陈老师或不是陈老师的歌曲的。 你这个话就属于尬聊啊。 这歌呢，有着良好的祝愿， 叫做 Let's Fall in Love Again。 Again 这个词在这里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妙，是因为 Fall in Love 可能对于一些人群来说并不新鲜，也并不珍贵，也并不，他可能他拥有的时候他 起码不珍惜，但是呢这首歌恰恰唱出这种感觉，就是久违了，好久没有再 fall in love 了，所以呢他祈求般的，他就是他就是憧憬般的想让自己重新再坠入爱河， let's fall in love again，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有点像中年人祈祷爱情啊。 哎，怎么说那没底气呀、啊？哦，对，确实，你现在是亲情啊、已经是超越了爱情。 这种爱情其实是在你们懵懂的时候，在咱们十七八呀、二十多呀这种就是最佳年龄阶段，他是 fall in love 的，就是当佼佼者，对吧？ 但今天是星期二的晚上嘛，哈，我们可以把这个关于爱呀、这些内心里很柔软的东西啊，先放一放。 这个话题也进行不下去。 星期四再聊哈、今天星期二，说到星期二，我们都知道哈，这是一个向内看，聊聊自己啊。 对， 你不管是说优点，说缺点，反正你要把所有的注意点放在自己身上。 哎，内省阶段。 对，你不用，对，你不用管你的另一半啊，你的孩子啊，你的其他人，你就问问自己，你现在作为自己，你的变化啊，你内心中很想和大家在聊天室中分享的东西。我呢，好久没有发自己的自拍了、不光是在这个微博上，包括在聊天室里哈，都很少发照片了。 哎呦， 我没有整容啊，我也没有这个做鼻子啊。 今天要拍吗？ 发了。 哎呦，娘娘，哎呦。 风吹入你的眼睛，立体性吸引力，我温暖包裹你，才知道一杯的季节说爱情。等霜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地球忙着自转，照耀你我栖息的星系，有微光折射你，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 准备好了吗？ 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星系，浪漫是你一串的探秘，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 刚刚过了100天，也就是百天的一首歌，来自小蓝背心，不对， 小蓝背心， 对，他的名字叫小蓝背心，嗯，这首歌的名字叫 小蓝背心， 即皆是你。这首歌给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一次听到它，印象最深的就是准备好了吗？ 啊， 就是歌里面的这一段 OS， 就一句 OS 还挺提神的哈。 对， 哎，一下觉得这首歌好有趣啊，然后又加之旋律是那种甜甜的，女人在恋爱当中哈，就戒不掉你，像戒不掉呼吸， 嗯， 就纯热恋感的一首歌了哈。 你说他为什么管自己叫小蓝背心？ 我不跟你讲哦，现在的歌手们，他们起名字真的没有为颁奖典礼做好准备 啊。就 我们之前说不是花火啊， 就没想 这个名字啊，然后小蓝背心儿啊，你说下面为您揭晓年度十大中文金曲，目击皆是你，演唱者小蓝背心儿， 挺有意思哈。 哎呀，就是年轻人他们在唱歌以及表达音乐态度的这个姿态上，跟过去的老歌手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他们可以更随意随性一些。 对，你看你们当年不是有无酷组合做彩铃的时候 啊，我们那个名字还算传统。 对，我就想啊，因为你们是70后嘛，嗯，所以你们的名字起的就比较中规中矩， 是 对吧？ 我们想着是可能以后那个音乐工作室也挂起这个牌子，也是要见得上得了厅堂的那种，不能让人是一上来说走去小蓝背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你们应该叫大蓝背心 大跨蓝背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去。 但是很有趣啊，就像沈腾他成立的公司不就是 啊，那个也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对，就他是中国这个文化里边的这个博大精深哈， 老大了这公司感觉。 哎，所以这个小蓝背心啊，记住他这个声音还是挺舒服的，软嫩舒服，在表达这个一个特定的场景恋爱情节的时候，情绪的时候还是挺吻合的哈。 是， 我不知道在聊天室当中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你听过吗？之前 我没有，我就算听过，我可能会把它跟好妹妹啦，或者是谁就弄混。 好妹妹是男的好吗？ 对对对，我就知道你会挑我这个词儿， 我不得不挑。 还会有就类似这样的，就青春小组合，我会跟他们弄混。比如说唱那个长大以后那个，我也很可能把这个小蓝背心跟他弄混。 那是牛奶咖啡。 嗯，牛奶咖啡。嗯， 对，是很清澈哈。 对。 所以这首歌第一遍听的时候，我是在看到的这个，真是跟奥运是比赛啊，看到一些奥运冠军他们的采访当中有用到这段音乐，哎，我就当时觉得准备好了吗？哎，挺有意思的哈，我就去找一下，拿来听来以后，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让人听上去很舒服。如果你现在也是处于热恋期，哎呀，戒不掉他 呀， 哎呀，没有他不行啊。 嗯， 这首歌非常适合你发给你的爱人啊。 好啊。 男左女右，为你明天早晨恋爱，甜甜的恋爱， 离不开这个爱情的话题啊。虽然我们今天晚上是内省之夜，但是还是离不开恋爱话题。 没有，我们可以这个穿插着出现哈。 对， 之前你不是哎呦哎呦的吗？嗯，有人就说了，我知道叶倩那段啊，很明显。 嗯，怎么了？不是你要发自己的读，还不许我感叹一下。哎呦， 今天我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 嗯， 我胖了，那你呢？ 嗯，娘。In the hands of love, 好了，我们要在这首 YouTube 的歌声中结束第一时段的相伴了。 YouTube 的这首 Exit 也是充满了斗志干劲，送给现在所有正在拼搏的 运动健儿、 对，运动健儿，奥运健儿。 好了，我们转个身，第二时段继续男左女右喽。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六十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3日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野谦。 是的，星期二的晚上在聊天室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呢，小黑板上会写一个话题。那每到星期二，我们不说任何人，就说自己。 是 我今天呢，其实想让大家说方方面面的自己哈。那我只是做一个。应该是一个小引子啊，说我胖了， 胖了 你呢？你可以说我很好啊，我苗条着呢。 对、 啊，我现在什么心宽体盘啊？我现在心情很好啊，我现在这个坚持锻炼啊，其实引发的是你对自己的一种观察。 嗯， 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去老看别人做了些什么啊，或者说我们老是把目光专注点。都盯着家里的孩子啊老人呢、啊、其实往往有时候我们也忽略了自身， 嗯， 对不对， 自己照照镜子去吧。 不，你这话说的啊态度不太好啊。 不是，是对我自己说的啊，得照照镜子去了。 对，我们年年都会讲爱自己，那爱自己到应该怎么爱呢？你有没有为爱自己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努力，或者说投入些什么呢？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哈，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嘛，尤其是在聊天室里经常聊天的，段位很高的，因为他们这个粉丝榜嘛，会有一个排名， 嗯，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后面是4道杠啊、3道杠啊、5道杠啊。我现在看哈，就是基本上来的朋友，还真的都是带着小小杠杠来的， 像有的不带小杠杠的哈，李月英4134，他说我从早上9点听了一天了。哎，那我觉得你对今天北京乐广播的全天节目还是很有发言权的，你可以给我们就是，就从我这个话题，我胖了，你呢？你说我听了一天节目了， 他 哎， 现在不 我都烦死了、啊、 现在不到杠不带杠的在这里都显出来了， 哎，对， 全是345的杠。 我刚才说的那个烦死了，只是说一种表达哈。也许听了一天，你觉得好享受啊，原来广播现在还真的还不错，哎， 是， 对，所以你都可以通过自身对他的一个了解给出一个答案，而不是泛泛的别人说，哎，有什么好听的，有什么好看的。夜间有什么好的？ 那你是 没什么吉他， 那你是没听。 啊、 你要、啊、听了以后，你能气死。 有你真好。哎，这不是今天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也是大家很喜欢他们的最新歌曲。 有黑暗，天空从不为谁而黑暗，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你迂回，你徘徊，你期待，你深爱，忘记一场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是否依然敢疯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一样想当初勇敢，有因为爱，谁爱过，谁离开，谁和你留下来，想要有多少的战争，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恨无憾，平凡却不平淡。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想当初勇敢，后悔的情况有因为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未来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愿想当初勇敢，后悔的今后有因为爱。 听到的是由五月天阿信倾情献唱的电影《盛夏未来》主题曲《清空未来》。盛夏已至，雨过清空，惊喜已来。 哎，这样一说来啊，盛夏马上要过喽，马上要到秋天了，已经八月天了。嗯， 你说对了， 是。 因为这星期就立秋了、啊、 就要立秋了、啊、 对，大家这个贴秋膘的啊， 对， 这事儿我这今年不参加了。 在群里面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年怎么贴啊，啊，要去哪儿贴啊，都在一开始议论了啊。干饭群的这些朋友们在群里肯定是这样的， 首先你不能离开北京、嗯、 对，不能离开， 目前这个疫情的状况哈，你不能离开北京。 嗯，第二最好是在家里视频贴就行了、啊、 你最好不要聚集， 对，视频贴、 啊、不要超过十人以上的会餐。 嗯 啊，你要戴好口罩，你出门要勤啊，把手进消毒， 是 不要逮哪儿摸哪儿、嗯、啊， 夏天一过呀， 是不是一说完以后就在家不得了？ 他有一种失落感，确实有一种失落感，不只是因为这个外界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每年夏天我都挺怕听到说，哎呦，马上立秋了，哇，游泳池要关了，哇、 就 是， 你就老盯着那点快乐、啊，不 是啊，小孩子要，孩子很喜欢那片天地，你知道吗？ 我看他爸比他还喜欢， 不是，我爸有自己的乐。爸爸自己的乐趣点啊。 嗯，当然游泳其实你在室内也可以游啊。 是， 你为什么就一定热衷于夏 天 户外的游泳池呢？ 或者是天气气温稍微高一些的时候，你在室内是会显得有点闷，会有点湿闷湿闷的，所以最佳的状态夏天是在户外的那种溪水乐园、啊、游泳池，那是晒着太阳游泳，那是小时候的记忆嘛，也非常好，非常高兴。 这周六呢，8月7号就立秋了。 是， 当然其实立完秋之后大家还不是完全的感觉到这个天气就一下子凉快起来了，因为还没有出这个初伏呢， 对， 就是末伏还没有到， 哎，秋老虎呢还。 对，而且大家在这个夏天里哈，也是有奥运会比赛可以看，所以在家中呢、嗯、也是挺享受的哈。说到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今天啊、截止到21:40，我们的奥运比赛的奖牌榜， 嗯， 中国以32枚金牌、21枚银牌、16枚铜牌，总量是69枚，名列榜首。 你一看看，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真的让我非常感动的哈，就是体操女子的平衡木 哦， 16岁的选手管晨晨， 管晨晨 夺得了冠军。你知道平衡木这个项目我是从来都不敢看的， 因为你可能你属于那种平衡感不好的人呗，你看着犯晕。 不是，我不敢看的原因是我就是每当看这个比赛项目的时候特别较劲，我的腿手啊脚啊就会跟他斗，我就怕他就是从那个平衡木板子太窄了嘛，怕他掉下来。 每天要练习在这个小小的窄窄的木条上要练习多少遍，人家闭着眼睛都能在那空翻，你担心这个干什么？ 我相信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就是在可以说在这过往的5年中都没怎么看过体操比赛， 嗯， 就也不知道现在体操发展到什么水平了，所以奥运会可能是很多并不是平常特别热衷于体育项目的朋友哈，我们说体育渣，像我们这种人一下子发现啊，现在这水平已经这样了啊，这个难度系数这么高了。所以今天这个小女孩16岁的管晨晨，她做了一套目前在世界上只有她能够做的最难的动作 哦， 就是然后在上面真的非常的稳，就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晃动。 我觉得可能她的这个身材还有她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负荷量反而占优，她能做出来的那些高难度的动作，稍微就比如说像你这样稍微长了5斤的人就不行了。 那肯定的、 那肯定是不行。 然后体操呢，在双杠决赛当中呢，这个邹静媛也夺得了一枚金牌。 嗯， 还有就是，哎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哈？就是今天下午的3米板这个比赛，我是看了啊。我今天是用手机看的，因为这个不能在家里了嘛。在3米板上呢，谢思阳夺得了金牌，然后王宗源夺得了银牌。今天其实让人特别开心的是，我们国家在金牌、银牌双双的。两面五星红旗一起在赛场上升起，真的非常的骄傲自豪，谢谢我们的运动员哈， 谢谢你们。 嗯，尤其是3米板的那个男运动员，他真的是，我后来了解到他在这些年当中，他上一次里约奥运会呢，他是因为伤病的关系错过了 啊， 所以就是在这些年当中做过很多的手术，大夫都曾经跟他讲 劝他不要再练， 不要再练了。 嗯， 可是他就一直咬牙，就是真的不能低估一颗奥运的心。这两天也经常听到这句话，然后所有的运动员都是在内心里对于这个真的是在运动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枚金牌有强烈的渴望。所以呢，谢思阳他就继续去练这个跳水。他今天在跳完最后一跳的时候，知道他获得了金牌的时刻，真的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对，他的那个总算是把他的这个夙愿给完成了，一个男子汉吧，就是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他可能那是这辈子他都无悔的一件事，他可以为此热泪盈眶。 对，尤其是上一次错过了，因为伤病的原因错过了奥运会， 不容易， 又等了五年，所以他最后在这个游泳运动员不都是要淋浴洗一下，然后在这个去穿衣服然后颁奖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淋浴下面借着那个水流，我能感觉到他是真的是大哭宣泄了一下，就人真的真的把那种劲儿一直在心底里哈，就刻成了我一定要拿到这块金牌那种信念。我觉得其实我们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从奥运的运动员身上找回这种信念。 不是每个人都对自己这么有信心的，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不是每个人都能想象自己能去超越跟这个挑战自己的人体极限，就是对于自己来说的人体极限。但是奥运健儿每一个都是、 啊、 每一个都在挑战自己的人体极限。 而且我们其实其他行业里也有一些需要坚持啊，需要自己熬过去，可能在低谷的时候，那通过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可能性，对吧？ 对， 也许我们真的再等四年，我们可能就和今天不一样了、啊、 怎么你也跳水去了？ 那我们这是第三十段见。哎，不是， 好家伙，你太激动了，咱们再听首歌行吗？ 是哈、啊、 好，我给大家听一首卡桑德拉·威尔森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划亮一根火柴》 Strike Match。 Things that were meant to come true. 韩立今天说我带来的乐队都非常的非主流，起码是原来主流的乐队他们有主流歌曲，我今儿都没放，我放的都是他们这都在他耳朵里都不像歌的歌。 不，真的，你是觉得男左女右现在已经14年了，就是他们在晚间的就是听友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放任何歌曲他们都能接受的程度。 对呀，我相当相信他们。 我不相信。 哎，你们觉得我刚才放的这三首歌啊，我给你们回忆一下啊，回忆一下，就是刚刚放的是卡桑德拉威尔森，叫做划亮一根火柴 Strike Match。 然后呢之前呢也是韩立，他也觉得这也不像 U2 的歌，这 U2 的歌怎么这样了，那首歌叫做 Exit 出口，就我放它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像奥运，就像那个欧冠的时候的那个，你们也知道欧冠的那个主题歌也是 U2 唱的，所以我觉得那首歌还挺像欧冠那首歌。在这之前就不说了啊，就回忆这两首歌，应该是你们都就像看见一个，怎么说呢，今天我第一首放的就应该是一个调味剂吧，就是土耳其乐队，你们还记得吧，就像印度风格的那首音乐一样，今天我是想放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吧，但是我准备的这，我可能每天应该准备这种不一样的音乐，不能准备聚集性那么强，我估计还是得把它们分散开，偶尔放那么一两首，你们可以。 可能很多听友在内心中有个 OS， 就是你说它有啥用呢？你第一首放的歌我还记得，我晚上听音乐就是为了陪伴，只要是这个情境和这个旋律很搭就够了。 一个微笑摇晃了我内心的烦恼，简单的美好是晒着太阳打发着无聊，世界是个问号，爱你知多不少，等你说声好，我会把你紧紧拥抱，不会多计较，生活中你我吵吵闹闹，出乎我意料，我们有着同样的嗜好，幸福每天报道，有你就有欢笑，未来每一天还要请你多多指教，有你在就是最好，我不再害怕痛或跌倒，有你在就最重要，家的味道温暖的依靠，还不用再去寻找，不再有困扰，幸福每一分每一秒，为了计较，生活中你我吵吵闹闹，出乎我意料，我们有着同样的嗜好，幸福每天报道，有你就有欢笑，未来每一天还要请你多多指教，有你在就是最好，我不再害怕痛或跌倒， 份重要，家的味道，温暖的依靠，还不用再去寻找，不再有困扰，幸福每一分每一秒。 这首歌叫《有你真好》， 恢复主流。 别，不是说主不主流的问题啊，是在夜啊这样的一种特定的情境下啊，有些歌曲它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人在这个时候缓解一天的疲惫？ 看来刚才那个是可以，那是 你那些估计也能啊，我不知道白天干了些什么啊，听到你那个音乐觉得 我那个 太放松了， 我那也是在夜，我那是在业余的，也不一定是在夜的。 我今天跟我们一个同事说起，他还说我喜欢听叶谦放的歌曲啊，我觉得叶谦放的歌曲很好听啊。 那是，你看看，我也恢复主流吧啊，来自卡朋特乐队。他翻唱的这首歌曲啊，翻唱的啊，注意不是卡朋特兄妹原创，这首歌叫做《假面舞会》。 反正我劝你在， 我劝你善良，放歌的时候也要善良。 Are we really happy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the right words to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Both afraid to say we're just too far away from being close together.Start. We tried to talk it over, but the words got in the way. We're lost inside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Thoughts of leaving disappear each time I see your eyes.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this 在悠扬的时候哈，忽然一抬眼，哟，这一小时马上要过去了，马上进入男左女右周二的第二个小时了。 所以说舒服的动听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但是那些你曾经放过的音乐就不见得了哟。 那我们让时间过得慢一些不好吗？ 哎，也是哈。来吧，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听暖文章和冷笑话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天变革0-1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3号星期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好了，这个时段呢，就是我们要上才艺的时段了。 上才艺， 你有吗？ 我有个小冷笑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笑出来啊？那天呢，我们哥几个一起去一个饭馆吃饭啊。中途呢，小四要想去小姐，就是小便，要去上个厕所啊。然后呢，啤酒喝多了嘛，然后他就去了。回来以后呢，小宝哎呦，你看看，多大的人了，我上个厕所裤子都湿了，哎呦，多大人了还能尿湿裤子？小四一脸的不高兴，能赖我吗？我跟你说，这个饭馆，我跟你说，这个饭馆简直，这个洗手间简直缺德透了。我们说怎么了？哎，大家还怎么的？他这个饭馆，他这个灯是声控的，声控的，知道吗？一跺脚它才能亮。我在上的一半，灯突然灭了。 小宝不服啊，说这个脑子是个好东西啊，你就非得跺脚吗？啊，你可以咳嗽啊，你可以吹口哨啊，然后你看我上一个给你看，然后他待会儿他也湿着裤子回来了啊，因为那个厕所后来打听了一下，声控只能跺脚，只能跺脚。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永远不要仰望别人的幸福。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人这一生不可能永远得偿所愿，每个人的生活各有各难，也各有各好，没必要去和别人比较，更没有必要站在自己的烦恼里去仰望别人的幸福。每个被人羡慕的成功背后，都有他人想象不到的苦和难。从前有一个青年，要到一个村庄去办事儿，途中要经过一座大山。临行前，家人嘱咐他，遇到野兽也不必惊慌，爬到树上，野兽便奈何不了你了。年轻人牢记在心，一个人上路了。他小心翼翼地走了很长时间，并没有发现有野兽出现，于是放下心来，脚步也轻松了几分。正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一只猛虎飞驰而来，于是连忙爬到树上。老虎围着树干咆哮不已，拼命往上跳。年轻人本想抱紧树干，却因为惊慌过度，一不小心从树上跌了下来，刚好跌在虎背上。他只得抱住虎身不放，而老虎也受了惊吓，立即拔腿狂奔。另外一个路人不知事情的缘由，看到这一场景，十分羡慕地说道，这个人骑的老虎多威风啊，简直就像神仙一般快活。 生活中，很多人何尝不是那个不明就里的路人，常常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一切。但其实，没有谁的生活过得比谁容易。很多时候，旁人只能看到表面的光鲜和热闹，看不到背后的无奈和不得已。所谓羡慕，不过是不知其苦。戴上皇冠，必受其重；身在高处，必受其寒。任何一种成功，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面子有多风光，里子就要承受多少暗淡。台上有多辉煌，台下就要忍受多少孤独。当了解光环背后的真相，就不会轻易羡慕他人获得的掌声和关注。看过一句话，人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仅此而已。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无数的委屈，很多时候你的烦恼里恰恰藏着别人的幸福。人来到这世上，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也会有许多的不公平，会有许多的失落，也会有许多的羡慕。你羡慕我的自由，我羡慕你的约束；你羡慕我的车，我羡慕你的房；你羡慕我的工作，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的时间。人生万象，各有悲欢。只看到了别人的拥有，看不到别人的失去；只看到了自己的不幸，看不到自己的幸运。人之所以会感到痛苦，不过是站在了自己的烦恼里，仰望着他人的幸福。有一则寓言故事，自由飞翔的乌鸦遇到了一只笼中的鹦鹉，乌鸦羡慕鹦鹉安逸，鹦鹉却羡慕乌鸦自由。二鸟便商议互换，乌鸦得到安逸，但难能得到主人的欢喜，最后抑郁而死。鹦鹉得到自由，但长期驯化不能独立生存，饥饿而死。在这个世上，每个人拿到的生活脚本都不一样。永远不要和别人比较，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和悲伤建立在他人的比较之中。在这个世上，每个人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幸福。别人的鞋再好看，穿在自己脚上未必舒适；别人的碗再精致，端在自己手上未必合适。走自己的路，打自己的伞，才能过好自己的生活。人的一生，与其在自己的剧本里去仰望他人的人生，不如打好手里的牌，演好自己的角色，发现属于自己的幸福。幸福是在别人的眼里，忧愁是在自己的心里。愿你眼中有笑，心中有暖，人生就是简单的幸福。 偶尔感到虚弱，不也不会虚弱，我做我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开始英雄。我是有些笨拙，但我并不懦弱，我是我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踏浪而来，扬势而来，迎风而来，破晓而来。踏不到就别期待，就放开，就释怀，在这方面我似乎是个天才，人 生太多意外，来不及停留感慨，我空的都等，尘埃想得到就别等待，趁现在去热爱，不计后果，披荆斩棘多痛快，难免会有失败，没什么大惊小怪，手中紧握的是闯荡的开始英雄，日夜潮起潮落，绝不迷失自我，我是我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擦浪而来。天才，人生太多意外，来不及停留感慨，我空的都等，尘埃想得到就别等待，趁现在去热爱，不计后果，披荆斩棘多痛快，难免会有失败，没什么大惊小怪，手中紧握的是 这是105度的他演唱的《仰视而来》。 嗯，确实有些人，你确实需要仰视他的生活，还有你办不到的。但是呢，你也确实不用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你永远达不到。说实话，你达得到吗？像周润发、裸捐。人家挣多少亿，人家可以裸捐，为了别人的幸福，为了全人类幸福，人裸捐，你能达到吗？估计是达不到。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你可以仰视，也可以就是说膜拜一下，但是你确实不用羡慕别人，那就没完没了了，对吧？肯定不行。好，来听一首 Sting 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游戏结束时》（End of the Game）。 tracks are still running and the beast is at bay. He runs them in circles by the end of the day, and they're chasing through the brambles, and they're chasing through the fields, and they're chasing forever. The fox would not hear some sort of shadow on the crest of a hill, and the hounds are distracted away from the kill. To the great ocean. Sting End of the Game。 完完整整听了一首 Sting 的歌曲，确实张弛有度，六分多钟啊，很少见韩立没有拉歌。 时间也走到了22:25:02啊，希望这个时段我们上的才艺暖文章和冷笑话大家表示满意啊。如果您满意的话，请到聊天室啊，当然大前提是你还没有入睡， 是 觉得也很想感受一下那个聊天室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伙伴，跟我一样在每个晚上会听男左女右，还听了那么长时间，大家在里面聊些什么呢？如果你有好奇心的那一天呢，你就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吱一声。当然如果已经很累了，白天时光已经是操碎了心哈，用尽了力，已经像手机电池一样才20%的电了， 对， 你就不用再互动了，就好好的着手入睡吧。 可不是吗？ 嗯， 睡觉睡眠对人来说得有多重要呢？我都有的时候我都特恨这件事情，因为你其实你白白把1/3的人生是要搭进去的，就是睡眠，为了让你能醒过来干事儿。好吧，那也没办法，这就是人的身体， 那是人类的充电。 是， 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继续男左女右。 绝望开始怀疑上帝，也曾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可是啊，唯有你，唯有你，在我心底。每当我想起你，才相信爱的真谛。像只小船，浮浮沉沉，在苦苦挣扎，自以为是，执着放不下。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在适当合适的交汇的地方眺望，春出现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 在800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却看向前方、 可世界的眼光在变，最真实的记忆在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最真实的记忆在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21，本周期 21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21。 Lesson 21 Lesson 21。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巴掌拍不醒我，然后我特别希望这个时段让我出场之前是噼啪的那种。 只有你叫不醒装睡的人、啊，剩下呢都能够拍醒的。来吧，该你登场了。 这种 Beatles 复数的 Beatles 的这种噼啪拍法啊！北京时间22:32:02，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欢迎来到男左女右。那如果按照传统的开场白呢，就是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3号周二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是， 老头子舍得这位听友呢，他刚刚在我读暖文章的时候，在聊天室里留下了自己的这个读后感。他的这个口气哈、啊，很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 哎呦， 当然我知道他不是哈、啊。 有这么 他说，短短的一篇文章，快速的回忆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是不是有一种50岁的感觉？ 您这估计连1/3生都没到呢吧？ 哪里哪里啊，老了老了。 Through the dark, brightest stars， 迎向那曙光，抓住那希望。他们说勇敢耀眼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实现得太快。如果命运只写一页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去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哀，都忐忑不安。就算被怀疑委屈的有一点不堪，狂欢到孤单，相信火一在。终于我们都明白，爱不曾被覆盖。Someday we may love。 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实现得太快。如果命运只限一夜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去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 在 FR 乐团他们最新专辑《钻石之心》当中的这首《Someday》，是真的，我觉得在这个新的主唱韩瑞啊，他的这些所有曲目当中，这首歌他的表现力，以及他内心的很多情绪的东西爆发的是最强烈的， 韵味十足。 嗯， 这是必须有的，要不然真的是进不了这么优秀的乐团，是吧？ 对，然后他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每一个不自信的女孩，终有一天你都一定能有自信的值得去爱人和被爱。 是， 就是要相信自己不是永远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自己是小透明吧，老觉得自己不自信哈，没有办法站在舞台的最中央。但是呢，在相信自己啊，在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成为一个乐团的主唱。 对， 啊、 而且你说现在姑娘，你的不自信，你出自无非是出自就比如说自己的这个自身条件，或者是自己的学识之类，这些都在这个社会是都可以弥补的。 嗯， 你可以去学习，去更好的充实自己。二呢，是真的是咱说白了，咱现在有的是办法，化妆技术，还有塑身，对吧？对身材不满意，塑身的这个锻炼，形体锻炼，还有就是你要是再下点本儿，那就还有美容院，对吧？就还有易容院，这些都是可以。 咱俩说的好像哈。要说男人觉得女人的不自信，是来自于外表， 他有各种， 这也是他们理解的一方面， 各种原因。 但我真的觉得这只是太浅层的一块了。 嗯， 其实女人很多的不自信，我们说，其实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啊，尽管我们说星期二的晚上不说爱哈，我们只聊自己，但是什么时候你最不自信呢？往往是因为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 总希望自己是个更好的状态。 你没准备好的时候，你爱上他。 也不是说没准备好，是你觉得可以更好。但是这个时间点还没到，但他就来了。他来了的话呢，你不就发现，哎呀，怎么办呢？我能不能让他一直爱我呀？我的魅力足以支撑他一直爱着我吗？哎，就是傻女孩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哈。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忘了自己。我们说把爱对方的心思花得太多了，爱自己这一块有点卡不住了。 你看看， 说到这里呢，我真的想提到，在这次奥运会当中，有很多的运动员给了我们这种。就是中国的运动员哈，给了我们和前几届的奥运会不一样的自信的风采。 对， 昨天也说过了，并不是唯精论了哈、 嗯。 现在咱们都是为了这个体育精神和要愉悦的精神来干这件事情。 同时呢，有一个中国的女运动员，今天啊，她在田径的女子八百米的决赛当中， 嗯， 决赛，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女子组第一次进入八百米的决赛。 八百米不好跑，你想想，你是快了不行，慢了不行，那是非常非常需要拉练的。 这个项目在过往的历届奥运会当中，中国没有任何选手可以进入这个比赛，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这一块当中，今天一个叫王春雨的女孩，她突破改写的历史，她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五名，跑了1分57秒。 你想想， 就我们这首歌上放了才一半的时候，她从这儿已经跑到贵友那边了。 对对对，你想想，就 这 概念，就这概念，对，就这概念， 就这么快， 是。 而且这个女孩，我是看过她的，预赛和半决赛，今天的决赛我没有看。她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自信的女生，自信来自于哪里呢？以前我们觉得中国的运动员好像不会在其他的装饰上啊，就是我们就实打实的凭实力。她现在呢，就是在比赛的心情上有了一些轻松感，那种轻松感是来自于。我希望自己的整体姿态是美的。 嗯， 他给自己戴蝴蝶结， 是， 对，他是一个马尾辫，然后他就会准备各种各样颜色的蝴蝶结。但是他说他自己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还是觉得戴红色更好， 跑起来还可爱极了， 就大长腿，然后很自信。当然在今天的赛后采访当中，他说挺遗憾没有登上领奖台，但是能够跑1分57秒这个成绩他还是很开心的，自己也算是一个世界级水平的了。 是， 所以他回去会继续努力，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我相信3年之后的他一定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当然能进决赛，今天还有一个男子组的选手也是，就像苏炳添进入百米决赛一样。 是啊， 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突破了，这个突破就是奥运精神， 本来 就是奥运比赛的意义所在。 本来在田径上东方人异军突起，这些年这近10年来就已经都已经是公认的，只有更好啊，只有更好。 你像这个谢震业，他今天在男子200米半决赛当中，这也是中国选手第一次进入半决赛， 是 他以20秒45的成绩名列小组第七，但是也创造了历史，第一个进入男子200米半决赛的中国选手，3年之后一定能够进入决赛， 加油。 Look on your face, we both knew. 在世界里涌进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深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自而别离去，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给你 yeah, 给你，我只想全部都给你，给你，我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 yeah, oh, 嘈杂世界里涌进深海，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自而别离去，奔向你的我从怕来不及，多想和你老去一睡不醒，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每个思念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自而别离去。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请记住它的名字，余佳韵，最好的都给你。 余佳韵，你猜我记得住吗？ 慢慢记吧，反正上了岁数，有些东西是要多记几遍的。 我跟你说没戏，因为上了岁数，有的东西你不是就是愣记，就多记几遍你就能记住。这就像你教老年人，教老年人电脑应用是同一个道理。 老年人是65岁以上的， 你一直 你现在还不到50岁，多记几遍，能记不住吗？ 我你看，我把我年龄都忘了，我还没到50呢。 有些东西啊，我觉得是可以意念去给自己强加一些东西的。如果你老相信自己这个事情做不成， 那他估计就做不成了。 嗯，是， 你得给自己一个，哎呀，我还没老，这点东西我能记住，倒不是说盲目的自信吧，但你起码要多多的挖掘自己的这方面啊，不要说让它沉就沉下去了。 这短时记忆啊，这还得老得锻炼着，短时记忆强固化啊。 好嘞，22:51，今天晚上叶谦的吉他搁置了 啊，对对对对，大家应该很， 大家不需要， 大家刚才很成功的避免了这 对 这场 不需要 这场吉他铃音。 但如果哈，明天晚上你希望叶谦的这个小吉他啊，睡前的晚安小曲儿想起来的话呢，不要忘了呼朋唤友啊，让更多的朋友来和你一起为男左女右点赞啊！当然也不要忘了我们的 Listen to One 为菲儿乐团到新浪微博上点赞。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 是，那我就来一首 Beatles 的老歌为大家，今天晚上的梦乡先开个头， 助兴， 对。Hey Jude Beatles， 今天的悲伤就让它到今天到此为止吧，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请你在这个夏天还是要用力的开心，晚安 晚安。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And 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ey Jude, refrain. Don't carry the world upon your shoulders. For well you know that it's a fool.Bye.